他们在卧州山中观景，作诗唱和。李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写下了《壮游》等名篇，在《全唐诗》中更是可以找到50多首咏唱卧州山水的诗作。今天如果您有幸来卧州一游，漫步在卧州湖畔，会看到左岸是梯田，右岸是天姥山。卧州湖就静静地卧在天姥山系的怀抱之中，不禁叫人想起李白《梦游》诗中“云清清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的诗句。观赏卧州湖最佳的地点其实是卧州山顶，居高临下再看卧州湖，感觉大不一样。此时此刻，卧州湖宛如一个秀美的大型山水盆景，而卧州湖的中央有一个葱茏的小岛，宛如一头在带绿色的湖水中漫游的巨龟。水光潋滟，湖面上倒映着天姥山系苍黛的山色，近处有红叶片片，远处有一两叶小舟在湖中游弋，在湖面上拉出一掌泛着天光的微澜。这就是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动静相宜的绝佳意境吧。卧州山历来是隐士们求仙求道之地，他们的白日梦或许早已烟消云散，但这方秀丽山水千百年来依旧生机勃勃，润泽着爱山爱水爱诗人的心灵。孤云将野鹤，气象人间住，莫买卧州山，时人已知处。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里现成的，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呀，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最爱穿的鞋是妈妈那的千层底儿啊，站的稳那走的真踏踏实实闯天下。 花江油， 哦嘿哦， 帆船，一个小树叶，若不经风雨，百里森林哟，并肩耐岁寒，耐岁寒。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相声最大的特点，能使您发笑。 发笑， 这就是我们相声的艺术手段， 得有笑料。 中央电视台有很多的栏目，最近有一个新的栏目，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哪个栏目？ 评书联播。 很受欢迎啊。 评书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您说。 讲究是扣子。 对，又叫悬念。 对，因为一个评书啊，要说好多日子。 对，很多段。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往下听。 是这样。 所以我要告诉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啊， 听评书可以， 千 万别入迷啊。 哦，入迷不行。 一入迷准闹笑话。 有这样人吗？ 你还甭提观众啊， 啊， 就是我们演员内部就有人听评书入了迷，闹了个大笑话。 谁呀？ 冯巩啊。 哦，对，他倒是喜欢看书听书。 对，冯巩结婚的时候爱听评书，闹了个大笑话。 哦，结婚的时候闹笑话。 对对对对，我给您说一说啊。 你讲讲。 他最爱听什么评书呢？京中。 哦，岳飞。 岳飞传。 哎， 他感觉每天呢听电视台这20分钟的书不过瘾。 太短了。 买了一套说岳全传。连听带看。 是是是。 哎，闹了个大笑话。 闹什么笑话呢？ 结婚那天亲友们都走了。像我们哥几个全撤了。 对。 两口子应该干嘛？ 入洞房啊。 多好的事。 美啊。 冯巩不入啊。 不入洞房。 一个人在外屋看书，

个诺言，穿山越海正确，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青春充满电。

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长期以来坊间盛传玉石市场的假货多出于河南，因此探寻 B 货 C 货的首选之地就是河南镇平县石佛寺。 石佛寺位于镇平县城西北约20里处，此地原有一座古寺，寺内共有石佛，故称石佛寺。据镇平县官网介绍，石佛寺镇人口62036人，以玉雕为特色支柱产业。玉雕原料丰富，产品种类齐全。原料主要有新疆白玉、青海白玉、俄罗斯白玉、南洋毒玉、辽宁岫玉、阿富汗白玉、韩国白玉、加拿大碧玉、俄罗斯碧玉及各类水晶、玛瑙等近60多种。产品主要有饰品和摆件两大系列，大类近10万个品种。齐全的品种和多样化的档次使石佛寺玉雕驰名中外，独领风骚。全镇现有配件、摆件、人物、熏炉等种类专业村落14个，专业市场4个，玉雕从业人员近5万人，各类玉雕加工业户10000多家，年产销玉雕产品10亿多件。一个并不产玉的地方拥有如此之大的玉器产业规模，很多人可能表示不理解。其实相传石佛寺人自新石器时期就开始雕玉了，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至宋元时期渐具规模，明清时玉雕业已成为当地一大产业。至于先人们为何选择在此琢玉，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流经石佛寺的赵河里有一种硬度很高的河沙，经过反复淘洗后得到的红沙便是琢玉的主要材料，解玉沙。不仅可以用来加工硬度不高的岫玉、蓝田玉等玉石，甚至可以用来供和田玉、翡翠等高硬度的玉料。由于琢玉时所用的解玉沙的量远大于玉料的量，将红沙运输出去不如将玉料运到石佛寺加工划算。石佛寺的玉雕事业就此蓬勃发展起来。石佛寺的玉雕业兴盛后，向周边辐射到了镇平县，再到南阳市。很多人最后知道的小小石佛寺，却正是引爆河南玉雕业的原点。在石佛寺接待我的是一位专营独山玉的朋友，他是土生土长的石佛寺人，知道当地有玉石作假专业户，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并无交集，不清楚其中的门道。他说先带我去市场看看。石佛寺玉器批发市场多而大，仅其中之一玉博苑玉器批发市场大小店铺摊位就多达数千家，每天都像庙会一样， 购物的客人川流不息。朋友说瞎转不行，必须要有个牵线搭桥的人，否则就是找到作假的也了解不到什么。他打电话叫来一个染了黄头发的小年轻，说了我的意思，这黄头发满口答应。我们先到一个街边摊点，摊主是位中年妇女，很胖，黄头发叫她四姨。黄头发没有客套话，上来就说，四姨，来了位老板，想看看你的东西，啥货啥价直说。小摊上摆的全是手镯，白的绿的都有，用绳子穿起来，一滴溜一滴溜的堆成一小山。女摊主报价，批发3块钱一只，零售5块钱一只。这种东西我知道，乳化玻璃加铅粉，冒充白玉和碧玉，制假技术含量很低。我问有没有翡翠制品啊，女摊主说没有。黄头发带领我们又走了2家，一家销售树脂合成假货，从大摆件到小配件都有。这种树脂学名叫热固焚泉树脂，添加上玉石粉末或者氢氧化铝之类的填充料之后，再配上颜料和固化剂等，经过高温高压以后就能大批量生产，用以冒充和田玉、俄罗斯玉。另外去的一家是作坊，用劣等的青海料、韩料、岫玉、阿富汗玉，经过加温、上色、擦磨等工序，仿冒制成和田玉的假皮色、假沁色，变废为宝，拿到市场上去欺诈消费者。这一套造假手段我早在蚌埠见识过，不足为奇。我要探寻的是翡翠作假。可是一圈转起来一无所获。小年轻黄头发告诉我，他没有见过翡翠作假，他们这里没有。后来我先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延泉，吴延泉和我有着不错的关系，他担任中国宝玉石协会玉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南洋宝玉石协会常务副会长。吴延泉见我到河南寻访翡翠造假，笑了笑说，你是高看河南的造假者了，他们还没这个本事，起码南洋没有人会做翡翠 B 货和 C 货，翡翠作假基地在广东。吴源泉的说法并不孤立，在坊间盛传河南人玉石造假的同时，也有说法翡翠假货出自广东人之手。翡翠 B 货 C 货的产业化，20世纪80年代初自港台传入大陆，登陆的首站便是广东。广东是全国最大的翡翠加工地和翡翠产品集散地，翡翠假货源自广东不是没可能。于是我把目光转向了广东。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广东有四个大的翡翠加工基地，也是四大翡翠交易中心，广州、揭阳、四会、平洲。2007年11月我第一次到四会，在四会从市上主要领导到玉器商会会长、玉雕大师、商铺经营者，我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了解四会玉雕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对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四会之名乃因四水汇流而得，制线始于秦，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四会玉器产业萌芽于清末民初，清朝末年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使得不少宫廷玉器匠人流落民间。此时的广州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窗口，经贸活跃，一些北方玉器匠人南迁于此，他们在广州开办玉器作坊，招收学徒，经营玉器生意。四会临近广州，当时一些青年农民迫于生计逃离故乡，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玉器、象牙和古木等雕刻手艺。起先他们主要在广州谋生，开始的时候是学徒，出师后有的在原来的作坊里做师傅，一些人则出来开小作坊。 当时四会级的玉器匠人在广州已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广州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为了躲避战祸，不少人回到乡下老家，将玉器雕刻技术带回四会。四会玉雕由此起步，先是开办一些小型作坊。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了一批设办、对办加工企业，从事玉器加工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集体所有制的玉雕工艺厂倒闭解体，从事玉器加工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个体户先是有人在县城沙尾一路开办了几家玉器店，由于这些店面的翡翠产品价格低廉，市销对路，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遂吸引更多个体工商户纷纷搬到沙尾一路来设店开厂。于是此前分散在城区的玉器加工作坊经营门店开始往沙尾一路聚集。短短几年的时间，沙尾一路就变成了一条集玉器加工销售于一体、生意兴隆、人流汇聚的玉器街，规模效应开始呈现。四会的玉器加工业有着自己的特色，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销售半成品。所谓半成品，就是指完成了雕刻活，还缺最后的打磨抛光工序。这些半成品很受玉器中间商的欢迎，他们购进之后自己或请工匠打磨抛光，然后再高价卖出。这种经营方式，四会玉器加工户资金回收快，中间商利润空间大，可谓是两下相宜，互利互惠。四会玉器以翡翠挂件、翡翠摆件以及翡翠圆珠散件为主要产品，由于价格相对低廉，赢得了全国翡翠经营者的青睐。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甚至是香港、台湾、澳门前来选购玉器的客商。除了玉器街和遍布全市大街小巷的商铺从早到晚红红火火营业外，四会还有一个著名的天光墟。每天凌晨三四点，人们还在梦中，这里已是商家云集，人流熙攘。各地进货的客商来这里各取所需，加工好的成品、未经打磨抛光的半成品都走得相当好。天色放亮，天光墟便散了，客商们步履匆匆踏上归程，去做自己的生意。玉器产业也为四会带来了旅游、物流、商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龙头产业之一。廖锦文是我在四会结识的一位玉雕大师。当我问到四会是否存在制作翡翠 B 货和 C 货的作坊，廖锦文摇头，没见过，也没听说四会有做假货的。早先市场上有卖的，是从外地进来的，后来市场整顿，现在你在市场上也很难见到有出售假货的了。还有几位业内的熟人，他们都说四会不存在翡翠造假的问题。市场有关领导告诉我，在四会谁要搞这种歪门邪道是会遭到唾弃的，政府也绝不容许这种情况出现。2007年之后，我又两次到四会，通过考察和走访，我相信廖锦文他们对我讲的是真话。四会玉器固然行活居多，有被动迎合市场、迎合消费者对玉器浅层次审美需求的倾向，但四会却与制作翡翠假货无关。我把探寻的方向转移到广州、平州和揭阳。这三处地方，揭阳以加工高档翡翠制品而闻名。揭阳地处广东省东南部，东临潮州、汕头，西接汕尾，南滨南海，北靠新梅，是广东的一个地级市。揭阳东山区盘东镇有个名叫杨美的村子，原本是一个偏僻的小乡村，村民们以农为主。20世纪初，村里有人开始从事玉器行当，起先是货郎式的买进卖出旧玉，遇到一些残缺玉饰就学着自己修补，形成了杨美最初的玉器加工。后来加工范围逐步扩大，自己也雕刻一些东西，这种手艺也就在村里传承下来。这些玉器加工户虽不乏能工巧匠， 但因为多是小打小闹，加工工艺较为原始，加之市场信息闭塞，因而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玉器交易量也逐渐增加，但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格局始终没有改变。直到1997年，一个能人被推到杨美村的权力中心，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他叫夏一海，杨美村新一届党总支书记。在夏一海看来，杨美玉器加工虽有近百年历史，但杨美人总富不起来，症结在于没有得力的组织引导，小农经济的传统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要把祖先传下的基业接过来，把杨美的玉器行业做大做强，必须破除小农意识，打破家庭式的小打小闹生产格局，整合脆弱分散的生产要素，打造联合舰队，冲击市场经济大潮。通过对国内外玉器市场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全面分析，夏一海一般村官们提出了以纯天然玉器为品牌，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改善经营环境为先导，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发展理念，培植杨美玉器效应，以特色取胜，超长发展。村官的角色变成村民的共识，杨美村的玉器业就此冲天而起。在杨美国际大酒店行政层杨美集团总裁办公室里，我与夏一海喝茶叙谈。这位生于1962年的汉子，玉都杨美这艘玉业航母的掌舵者，生得五大三粗，颇像武行中的豪杰硬汉，胆识过人，这是人们对夏一海的评价。此番接触又与多方杨美人士交谈，对此我获得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夏一海也许是唯一看缅甸新闻的基层村官。如果不是外出或者有特殊的事情，每天的固定时段他都要在自己的办公室看一段缅甸的电视节目，密切关注着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时局。杨美加工的玉材依赖于从缅甸进口的翡翠，杨美最初从云南购买翡翠原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他们坐火车穿过中国南部，辗转到腾冲、瑞丽、盈江等缅甸玉石流通之地，也只能选取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毛料，何不从缅甸直接采买原料呢？有了这个念头，夏一海便下了决心，带领杨美的采购队伍直接杀到缅甸玉石市场，由此打通了缅甸到杨美的玉石之路。后来杨美人牛到干脆包机从广州直飞仰光，根据资料记载，首次直航杨美人一次就购买了10亿元的翡翠原料。到2000年，杨美取代台湾和香港成为缅甸翡翠毛石市场的主角。翡翠毛石交易有很大的赌博成分，在杨美，夏一海把赌玉变为丹玉，一块稍微看上眼的小小毛石，价格少则几万、几十万，多则几百万。由于高风险，人们对购买毛石既向往又害怕。以前各家各户分散经营，谁都不敢，也不可能把玉器生意做大。为有效规避风险，夏一海一般杨美村的带头人引导村民放弃一夜暴富的幻想和倾家荡产的担忧，凡购买玉石，他们便组织有经验的业内高手进行鉴别评估，洽谈价格，村民们实行自愿参与，组成股份合伙，待玉石解开后重新定价分红或计赔，实现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用夏一海的话说，这就是丹玉。丹玉是杨美人的创造，这种原料采买方式后来也被南洋人广泛应用。夏一海告诉我，杨美玉器之所以名气大，成气候，关键是高端二字。从原料到加工，他们一直推行精品战略，坚持把纯天然玉器加工作为主攻方向，以优质赢得市场，以信誉取信客户，以诚信打造品牌。 那种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货的做派，是对玉文化的背叛和亵渎，为杨美人所不耻。2002年6月，杨美村党总支被授予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先进集体。2005年4月，杨美村被亚洲珠宝联合会授予亚洲玉都称号。2006年1月，被中国轻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玉都称号。揭阳杨美之行虽未获悉翡翠假货制造线索，但我却感到非常欣慰。剩下的还有广州和平州。广州和平州两地是最令我生疑的地方，对他们我并不陌生。每次出差到广州，我总要抽空去康王路、上下九黎湾广场、华林玉器交易市场、长寿路玉器街转转看看。平州虽归佛山市管辖，但距离广州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那里的玉器街和一些玉器作坊我也去过不止一次，与平州珠宝玉器协会负责人也有过接触。这两地市场规模都很大，但鱼龙混杂， B 或 C 货公开出售，行规是标明 B 或 C 就行。一些不良商家有时却并不遵守这行规，以假充真，蒙骗消费者。在广州华林市场，我就亲眼见过一家小店老板向一对年轻情侣推销手镯，明明是 C 货，却信誓旦旦地说保 A 保真，且要价不菲。从 B 货 C 货营销规模和市场放任程度来看，翡翠造假基地应该就在广州平州一带，或者说周边地带。问题是，你可以看见假货，可以看见交易，但却看不见背后通向假货源头的隐秘来路，看不见那些隐藏的作坊生产线，看不见那些隐身的造假者。谁也不会告诉你货从哪儿来，谁是制假者。你眼前有一道黑幕，就像舞台纵深处不透光亮的幽暗背景，你可以感受到那里隐藏的诡秘，甚至可以嗅到那神秘吊诡的气息，但你仍然不明就里，不解底细，你和所有普通消费者一样，浑浑然被蒙在鼓里。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B 货 C 货到底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翡翠市场目前又是什么现状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作者来到广州、平州两地，探寻 B 货、C 货的线索。但是几年过去了，作者依然一无所获。 事情的突破出现在我寻访的第五个年头，其实情况有了改观，广州开始整顿 C 货、B 货市场，平州出手打击少数害群之马，在零售玉器成品时把 B 货当 A 货卖，把 C 货当真色卖，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强买强卖，损害消费者利益，败坏平州玉器市场声誉。终于有位业内人士愿意充当内线，带我去造假基地一窥究竟。不过内线事先和我讲好条件，不得暴露他的身份，不得透露具体地点，不得公开造假者的姓氏名号。内线讲，这不光是为了保护他，还涉及一个群体的生计饭碗，人家是靠手艺吃饭，他可不想砸了人家的饭碗。我答应了内线的条件。内线杨总遵照三个不得的约定，杨总及以下人物地点名称均系虚拟，是某珠宝玉器市场的负责人，因种种原因，他了解制作 B 货 C 货的内情，并和造假者多有往来。在他安排下，我们来到南方冀省的 S 村。其实多年前我就到过 S 村的边沿，像周边很多村落一样，这是一个正在由乡村过渡为城镇的转型之地，到处是新盖的楼房，贴了白的黄的瓷砖，在阳光下分外明亮耀眼，脚下是水泥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多是从事翡翠生意，也有超市、 KTV、 歌厅、洗头房、名牌服装专卖，打出大棚的大排档和成人用品店，呈现出既繁华亦无序的情景。只有在一些小巷的深处，可以看到少数残留的旧式低矮瓦屋和泥渣土路，些许透露出早先此地的风貌遗痕。杨总告诉我，这里的人都很忙，都很富。南方很多城镇的人喜欢在街上搓麻，但在这里你看不到，大家都在忙着做生意赚钱。我们要造访的人是一位做 B 货 C 货的高手。杨总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某地一家玉器作坊从香港请来一位师傅，专做 B 货 C 货翡翠。此人是香港师傅的第一批徒弟，从技艺学到手之后，给别人打了几年工，后来就干脆自己撑起一摊子干了。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20-30年，算是个腕儿。S 村像这样的人物还有不少。多年来做翡翠 B 货 C 货加工已经成为这个村镇的支柱产业。杨总带我走进背街的一座楼房。一座楼房其实就是一户人家，正是我们要造访的对象。主人姓陈，50左右年纪，长得黑瘦精干。我们先在一层的客厅喝茶。杨总给陈老板介绍，我是来自北京书画界的朋友，有意兼做翡翠生意，但不大懂行，先来冀省趟趟路子。杨总对我的介绍是事先商定好的，我们觉得算是一个合适的说法，但不知陈老板是起疑还是真的那么想。他瞟了我一眼说，书画家该是有钱人啊，做生意不做 A 货跑到 S 村来，和身份不相称啊。 他这么说是料到的。我回答道，开个小店主要是想让孩子练练手，没有一定之规，什么合适就做什么。陈老板说，北京是首都，麻烦事多，我们和北京来往不多的。我不知道他说的麻烦是指的是什么，但看得出他对我还是不放心，这是个有城府的人。杨总说，白先生这次来啊，主要是想开开眼，他连 B 货 C 货都不认识，把 B 当 A 进，这趟来学点知识，陈老板你就多给点指导嘛。陈老板说，杨总是大行家，你给指导一下不就行了吗？杨总说，他想看看实际的加工过程，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白先生是我的朋友，你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嘛。一杯茶没喝完，一个工人模样的小伙子走进来，手里拿块脏乎乎的破布，破布上拖了块冻豆腐一样满是窟窿小眼的片状东西让陈老板看。陈老板瞅了一眼让我们继续喝茶，他随工人走了出去。杨总对这里很熟悉，他介绍说，这楼房地面上四层，还有一层地下室，一层是客厅、厨房、切料间和放料的仓库。陈老板一家老少三代人住二三层，四层是工人宿舍。陈家雇用了五六个工人，忙时还临时雇用周边村子一些妇女，主要做上色和打磨的活，作坊在地下室。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工厂，一条生产线，还是一座化学反应堆。待会儿去下边作坊看看。杨总知道我的心思，赶上时候了，看样子今天是要出货的。不大功夫，陈老板返回客厅，杨总问他近期有没有进料，他说进了三吨多，本想进点好的做批高逼出来，但稍微好一点的料又在涨价，进的还是八三料。八三料是指1983年在缅甸翡翠产地出现了一种新长翡翠，是一种水干地子差结构疏松结晶粗大的低档砖头料。B 货 C 货一般都是用这种玉料来做，若不进行人工处理很难看。杨总提出去作坊看看，陈老板没有推辞，带我们走向地下室。走进地下作坊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是五味杂陈。数年来我东奔西走探寻翡翠 B 货 C 货的加工源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个下午在 S 村这座楼房的地下作坊，那道深不可测的诡秘黑幕终于要在我面前掀开了。我将亲眼目睹 B 货 C 货翡翠的加工处理过程，这是一个胜利，我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兴奋，但我又知道这不是去欣赏什么美妙事物，展现在我眼前的不过是蒙人戏法的晦暗谜底，也许并不值得如此庆幸。地下室很大，有若干个大小不一的房间，环境有些脏乱，楼梯口、过道里、房门前随意堆放着桶罐之类的杂物，地上有水渍、石头、废料和垃圾堆在墙角。我们先走进一个大房间，杨老板告诉我是酸碱处理室。酸碱处理室安置着两排水槽，每排由七八个方槽组成，方槽盖着盖，有气体从里面冒出。刚才去客厅的那个工人正在照看槽子下的炉火。杨总告诉我，槽子里是浓硝酸和浓盐酸的混合体，俗话叫王水，腐蚀性很大，金子放进去都能被融化，只有不锈钢耐酸耐碱，所以槽子必须是不锈钢的。说话间，陈老板打开一个槽子盖，用钩子勾出一兜正在处理的料片，放到清水池里用水龙头清洗，清洗之后拿过来让我们看。这是一块块切割的规规矩矩的方片料，说这些东西像冻豆腐，却是一个贴切的比喻， 上边全是蜂窝状的小眼隙，蒙着一层白霜，看上去又糟又酥。这是一批手镯料坯，陈老板说这次是五个槽子一批下料，原料粗粒结构太松，加热煮了三个礼拜，脏地已经去得差不多了，今天就可以完成酸处理。我在心里算了一下，那不锈钢槽子每个大约深40到50厘米，宽50到60厘米，长80厘米左右。像眼前的坯料，一个槽子一次可以下200到300块，五个槽子就是1000多块。1000多块料坯也就是1000多只手镯。假如手镯成品做出之后，每只批发价100元，这批货毛值已达10多万元，效益是相当可观。我问酸处理之后还要做什么，陈老板说还必须碱处理。碱池子也是不锈钢方槽，酸处理后的料坯经过清水洗涤，放入烧碱溶液中加热浸泡，一来中和了酸液，二来由于强碱作用加速裂隙的扩大，从而进一步松化翡翠结构，便于此后往里注胶。酸碱处理经验非常重要，要根据原料的不同结构来掌握酸碱浓度、加热的温度和处理的时间。溶液温度一般保持在90度之上、100度之下，既要煎烫又不要让其沸腾，沸腾了酸液会蒸发，造成过多的浪费。过去用炭火加热掌握起来比较费事，现在改用燃气，掌控温度的环节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了。酸碱处理室旁边是一间支着长案的房子，四五个妇女俯身案头，正在对一批酸碱处理后的手镯进行着色处理。不同于前边看到片状手镯料坯，妇女手中的手镯酸碱处理前已经旋成环形，女工们手拿毛笔蘸着颜料在上边点染，旁边一位领班技师在查验指导。我问颜料有没有腐蚀性，陈老板说没有。陈老板介绍说，翡翠中的绿色主要因为有铬离子，紫罗兰主要因为有锰离子，这两种金属都无毒，加进油溶或水溶颜料，对酸碱处理后的材料可点染也可浸染，可染同种颜色也可以同时染多种颜色，染色后再进行注胶冲填处理，更显得自然柔和，而且稳定不易褪色。这与我早先了解的情况有出入，我曾听人讲翡翠 C 货 B 货加工地污染很严重，由于酸碱和染色颜料对人体和环境有害，在加工 B 货 C 货的地方，鱼塘里的鱼都会死去，人也会染病，甚至有丧命的潜力。不过这是个很忌讳的话题，我并没有向陈老板细加追究。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我们来到另一间房子，这里有烘箱，有高压釜，那些烂糟糟的翡翠手镯在这里进行注胶填充处理，是完成脱胎换骨变化的最重要的一道工序。胶的化学名称叫环氧树脂，是一种工业用的粘胶剂。酸碱处理后的翡翠由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充满树脂不仅能够胶结已成为松散状的结构，提高强度还能增加透明度。冲胶的大概程序是，酸碱处理后的翡翠先放入烘箱中烘干，再移入高压釜中将环氧树脂和固化剂二乙醇胺以一定比例融合，加热降低其粘度，加入高压釜中，然后抽真空加压，高压釜内真空状态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关闭真空泵恢复常压，再往高压釜内加入一定压力。经过这一番操作，环氧树脂被冲入翡翠松化的结构中，取出后加热至其表面固化，随后再进行抛磨成型、雕刻等后期工序。 至此，壁处理过程就算完成了。如果是染了色的原材料，就叫 C 货或 B 加 C 货，也可以把颜料加进树脂材料中进行注色填充，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了。陈老板从靠墙的铁皮柜里拿出一只成品手镯，让杨总和我看。这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手镯，冰地夹带秧苗绿，其中一小段紫罗兰含春带彩。陈老板让杨总估个价，看看这只手镯在市面上能卖多少钱。这种东西行里叫高币，即使有经验的人稍一马虎也会打眼当做 A 货。杨总说很难估价，关键要看谁卖谁买。陈老板说有人从我这儿拿走，在市场上卖了50000，这个价格让我和杨总咋舌。陈老板说现在有钱人多了，眼头也高了，不像过去那样只要是玉带在身上就行，现在市场逼着你做高币。国内 B 货 C 货翡翠早先灌注的是国产胶，做出来的东西树脂光泽比较明显，缺乏灵性，3-5年后还会老化褪色。后来这一行走高端路线，首先选用密度较高、细粒结构、底子较好的翡翠原料，把国产胶换成了高质量的进口德国胶。还有种说法是加水玻璃或用有机硅取代环氧树脂，不光观感好，而且放上10年20年也不会变色。我不知陈老板手中的高逼东西具体是怎么加工的，但这件手镯显示了他的高超技艺，证明此人手段确实十分了得。重新坐回客厅喝茶的时候，陈老板发了一通红论，话题从那只高逼手镯的价格引出。我问他，你认为那只手镯值不值50000呢？他干脆利落地回答，不值。他说现在中间商心太黑，从他这里拿出去的货向人讨价时一般后边要加个零，干这行利润最大的是中间商，而不是一线生产者。说到这儿，他把话题一转问我，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说说明这个市场无序，也说明你的活好。陈老板摇了摇头说，说明对于逼货的看法必须扭转过来，长期以来社会上很多人谈逼色变，把逼货看成是洪水猛兽，其实大可不必了。陈老板开始阐述他的理论，中心意思就是无论是 B 还是 C， 原材料都是翡翠，经过技术手段处理，把难看的变成好看的，把差的变成好的，价格又便宜，谁都消费得起，既有审美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为什么就不能存在呢？还有人说 B 货 C 货染色对人体有伤害，你头上的帽子、身上的衣服、脚上的袜子哪件不是染色呢？你为什么要穿戴呢？你看到了，我们产品是进行酸处理，但经过了清水反复冲洗，又用碱中和了酸，还会对人体有多大的伤害呢？所以说现在人们的看法是一种成见，宣传有片面性，一些专家也跟着嚷嚷起哄。逼货加工是一项变废为宝的事业，能发展经济，利国利民，为什么不可以鼓励发展呢？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新鲜的说法，它有悖于我们的普通常识，有种强词夺理的味道。但看陈老板的表情态度，他是很认真地说出这一番话。对此，我只能将其看作是他在为自己寻找维持道德平衡的支点。长期投身这种职业，他必须为自己找到从业的理由。在明蒙晦暗的行业背景里，他需要为自己点亮一盏激励前行的心灯。当然，也不排除他就是真的这么看，这么想。事物有别，人心各殊，立场角度不同，看待问题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在 S 村陈老板处只待了大半个下午，因为时间关系也没顾上去更多的地方看看，但总算 与翡翠 BC 加工有了零距离的接触。源头已经找见，但肯定地说这只是源头之一，散布在冀省还有多少这样的专业户、专业村仍旧是个谜。如今每一天依然有不计其数的翡翠 B 或 C 货流入市场，为珠宝玉器市场带来五花八门的乱象。如何整治管理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翡翠冲胶染色，改变的只是一种石头，人心如果填满利欲，染上邪色，那么改变的可能会是一个世界。甘地20世纪30年代访问英国时，记者询问他对西方文明的感想。刚参访过伦敦贫民窟的甘地回答道，我想那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生活于现实的人们希望从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科技中分享红利，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成果确实也极大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但最终他能成功达成他许下的承诺吗？以科技进步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是珍贵的，是一项值得持续的实验，但它也是晃荡危险的，因为我们在攀爬进步之梯的同时，也顺便把下面的阶梯踢掉了。对于具有8000年玉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来讲，玉石造假正是踢掉了我们正在攀爬的阶梯。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翡翠作为玉石中的后起之秀，演进发展历史并不算长，但以翡翠制作国之重器，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玉器行业屡见不鲜的选择。这些国之重器有哪些？它们又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离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离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